轻轻爱过。我是你吻过了花香浓，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爱过知情重，醉过知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想你，天天思念你，望望望望自己在。

承认吧，是自己太傻。 你会发现，你会压抑，是我最压抑、最深处。 愿意。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周周在这里和你一起度过。话说每一年的立春几乎都是2月4号，可是今年却提前了一天，成为了2月3号立春。其实不管是什么时候，今年可以说都是非常特殊的一年。那今年这个年真的是不一般，而且还是闰年，长达了384天。农历六月生的人还能够过两个生日呢，可以说这是农历六月份出生的人的福音。那么也希望你能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当中收获一些不一样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跟我一起继续来听歌。 一道的彩虹在泛白的东方，基督的出现，不梦到天边有一道的彩虹，在泛白的东方，基督的出现。西部的天空没有那天边的晴空，仿佛诉说不忘近来的故事。哦哦哦哦哦哦， 你忘了人群。

祝大家春节快乐，鸡年好运连连。